是谁一个真实的我能触摸到的角落，当我在祈祷是否能看见笑容，看镜子外面的我 分享我

腐朽的空洞。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。火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说下半飞了，被大海淹没，从山底滑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世界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。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。我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帮助你收下放飞了，被大海淹没，从山底滑 yeah。